第八课，儿子的为什么？在孩子的眼中，周围的一切都很有意思，所以他们特别喜欢问为什么。有时候，他们自己的回答比问题更有意思。 为了让儿子记住自己是农民的后代，爱自己的家乡，我为他取名和和。和和三岁就喜欢问，这为什么，那为什么？我们常常答不上来，就让他自己想办法回答。他也真能自己回答。一天，他久久地盯着一棵小树。 为什么小树不会走路呢？哦，因为它只有一条腿，我有两条腿，太好了。为什么要下雨？天空被乌云弄得太脏，得洗一洗了。为什么雨点往下掉，不往上掉呢？因为往下掉有大地接着，大地是他们的妈妈。雨为什么又停了呢？准是下累了。为什么会打雷呢？乌云脾气坏，爱吵架。月亮为什么有时胖，有时瘦呢？它有时听妈妈的话，好好吃饭，有时淘气，不好好吃饭。为什么地上的飞机大，天上的飞机小呢？到天上要像小鸟一样才飞得快。风筝为什么飞不远？有人拉住了他们的身体。为什么会有黑夜呢？晚上太阳要休息。汽车的四个轮子比赛跑步，谁是冠军？往前跑，前边的轮子是冠军，倒车时，后边的轮子是冠军。为什么小朋友坐公共汽车不用买票呢？他们可以坐在妈妈的腿上。爸爸为什么爱看电视上的足球赛？因为他自己不会踢。人为什么有两只耳朵呢？可以一只耳朵进，一只耳朵出，只进不出就装不下了。大海为什么不停地喊呢？有的浪跑得太远，大海要把它们叫回来。 小知识： 中国孩子的学前教育。中国的孩子一般在六七周岁左右开始上学，他们在上学之前接受的教育就被称作学前教育。现在，中国的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学前教育，社会上也出现了很多学前教育机构。家长为了提高自己孩子的素质，常常在孩子一两岁时就把他们送入学前教育机构，接受语言、思维、行为等方面的训练。有的家长还买来很多介绍学前教育理念的书，自己在家学习和实践。